你的新车还没买到，别再为囊中羞涩发愁了，快去一汽大众 4S 店，即日起购车就享最低20%首付，最长3年零利率优惠，置换指定车型另享高额补贴，老客户更享专属优惠，还有机会获得4年13万公里超长保修服务。 一汽大众旗下所有车型均享有不同金融购车优惠政策，不管你是新车还是置换，总有一款适合你，绝对没听错，春天有礼不抢没道理。 哎，你干嘛去？我这还没介绍完呢。 我这就去一汽大众 4S 店订车去。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接下来我给大家公布通关密码。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哈弗送红包。 参与喊红包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对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语音，喊出今天的通关密码哈弗送红包，这样就可以了。喊一次没有获奖没有关系，多喊几次相信自己一定能够中奖的。 另外要感谢哈弗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大家抓紧去喊吧。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我们八卦一下车市新闻，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这个 EQ 撞 EQ 是个什么情况？ 哎，昨天撞车，今天撞牌子是吗？ 总得撞点什么，不然不甘心。 EQ 是情商。 对呀。 IQ 是智商。 智商，对，双商都没有的。 那就是我了，好了。 你看，我就说有人愿意往坑里掉，我可没说你啊。 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条新闻。EQ 呢是奇瑞的一个，就算是电动的 QQ， 叫 EQ。然后呢，另外还有个 EQ 是奔驰的一个概念车，叫什么什么 EQ。然后呢，奇瑞就起诉了奔驰的商标侵权。 这怎么看都像博眼球啊。 这事儿我觉得分书说几面。我得怎么说呢，前车之鉴有在先，就是在观致大家都知道吧。观致当时有一辆车应该叫 GQ3， 其实观致三应该叫观致的 GQ3。然后当时奥迪认为观致三的名字当中包括了 Q3， 侵犯了自己 Q 系列的产权商标，诉讼德国汉堡法院判奥迪胜，然后结果观致三就不得不从那个 GQ3 变成了就叫观致三。 观致三挺好听的。 所以你说人国外的商标这么严谨，那么我奇瑞起诉奔驰，你那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 这个我觉得应该看有一个注册的优先权 啊哈， 谁在先谁在后 啊哈 啊。其实就是别说我们说这个车啊，咱举个其他的例子。国内的广告商标法其实也是越来越严，我们都看到，但是我们去商店啊或者去吃饭的时候看到很多仿效仿的。 对， 比如我们吃烤鸭的时候，北京最著名的是全聚德，对吧？那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见到过，他把那个全字中间去掉一横 啊， 或者是在某个字上他把那个少一横，他就改了一下。我们买东西时我们喝的那个叫什么什么豆奶啊，他把那个都取得很相近的名字，其实就是一个混淆 效仿混淆视听的这么一个。 对，因为他是有一个名牌在前面，他之所以要这样的话，他就是要效仿得到这个名牌的这个声誉和效应，这样的话能有利于他自身的这个产品的一个销售。那么所以说回到我们今天说这个商标啊，奔驰和奇瑞这个 EQ，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注册优先权在 先后是吧？ 对， 奇瑞新能源在2014年11月5号的时候推出了旗下的纯电动汽车 EQ， 人都上市了。EQ 在16年全国的销量达到了1.6万台 ，OK， 人家都卖上了，是吧？然后奔驰呢是在2016年正式公布了旗下的全新的纯电动车的子品牌，大写的 EQ。你看，然后是据说是2018年投产，那你说我应不应该去起诉呢？ 我觉得没问题啊。 对，我觉得如果要是这样，因为好像起诉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相关的法规，就是同品牌就是同类型的商品的话，这是有侵权存在的。但如果比如说你这是个吃的， 你好像就不侵权了。 对，你说你要是现在如果说奇瑞去告情商说你侵我权了， 情商才行， 是不是、啊、 那如果要是这个能起诉的话，你像我们节目注册的商标是 iCar 啊哈， 某品牌也它也有 iCar 的这个、 啊、苹果还没出呢 商标的、那个、 兴许人家就改名叫 Apple Car， 我等着他，我一定告苹果。 但好像也有车的上面有这个 iCar 的 哦，他那个是车载系统， 但是就不是同范围内的，是吧？ 也是奇瑞厂商。哎，我说奇瑞厂商这事儿，你们怎么老撞呢？老愿意撞吗？ 对，这个你们是觉得是奔驰会比较没有理是吗？ 我不是说有没有理，首先我觉得一个自主品牌，咱们的民族工业品牌去起诉一个发明汽车的这个奔驰品牌，首先对于商标的认可这件事儿，我觉得是咱们对商标权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应该去告他。无论输赢与好，大小写的区分这个东西都没有太大关系，我觉得应该告。更何况是也有德国的有些厂商在先，对吧？而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品牌的商标应该有一个所谓的自豪感，我维持我自己的品牌，这是应该的。 我觉得这个告的话也会产生一定的话题性。 嗯，反正好像据说现在只有我们在讨论，其他大家人都没怎么关注。 可能是吧。但是这个奇瑞既然告了，他一定会，如果他赢了，他也一定会大肆宣传的。 对，我们期待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对吧？要不然你们合作嘛。你奔驰都跟比亚迪合作了，也不在乎跟奇瑞合作。那奇瑞现在不也是在产这个路虎吗？对吧？你可能我们过一段时间又看到了奇瑞、奔驰、路虎、捷豹。 天哪！ 电动车。 这样吧，那我宁愿他起了一个就是土一点的，我们好记的两个字、三个字的名字。这个、 奇瑞、捷豹、奔驰、奥迪、路虎。开个玩笑啊！但是这事儿我们会持续关注，我们也希望咱们的民族工业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自己的权。 再有就是我们汽车品牌在你这个命名的时候，或者是在你的车子需要有一些商标注册的时候，还是注意一点吧。 对，你奔驰你别老给这个打这个擦边球，对不对？ 对，这么大一企业， 对， 这么大一品牌。 是，行，今天我们继续八卦车的新闻，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即日起至4月30日，每日9点至11点，哈弗 H 六手动挡限时特卖，线上购买599元抵扣券，可抵8000元现金。登录哈佛商城、汽车之家车商城即可抢购。 哈弗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品质值得信赖。 即日起至4月30日，每日9点到11点，哈弗 H 六手动挡限时特卖，线上购买599元抵扣券，可抵8000元现金。登录哈弗商城、汽车之家车商城即可抢购。 哈弗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品质值得信赖。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机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接下来我给大家公布通关密码。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哈弗送红包。 参与喊红包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对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语音，喊出今天的通关密码哈弗送红包，这样就可以了。喊一次没有获奖没有关系，多喊几次相信自己一定能够中奖的。 另外要感谢哈弗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大家抓紧去喊吧。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下一条新闻，我觉得属于社会类型的新闻、啊。 老车，我有个问题问你啊。如果说你在开高速的时候，然后是应该是一个休息站的口，然后有一辆豪车在这打个双闪，然后一个美女穿漂亮高挑，穿着稍微的比较那个， 你就说有品位就好了 啊。对， feel 特别好，然后这边招手，哎呀大哥过来帮个忙， 你有品位好吗？ 哥哥 帮个忙，我身上没有钱加油了，你看你能不能借我几百块钱、 嗯、 我去加个油，然后我回头我还给你。 嗯， 你会借吗？ 我估计都不会停车。 你要想着老车是个金牛座。 哎，对。 老车说，我借你几百块钱，我兜里脸都干净，你借我吧。 你怎么知道的？我每天都这样。 我猜老车那个内心 OS 是这么想的、嗯、如果是洪城，洪城应该会借。 我估计我会停车。 他会停 停车我会问你。 那如果你听到是这样一个事儿，你会借吗？ 就这多简单啊，现在姐姐你有手机吗？这样，我把现金给你，他要是不能微信支付的，我把现金给你，你给我转账。 哎， 你先转，我给你现金，我手机在手里。 这个好像哎， 我听你 说 后面对不对？ 这种事儿我遇上过。去年，红 城是只聪明的羊。 去年那个就在服务区休息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过来了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然后他说就是没有钱了，手兜里的零钱不够了 啊， 他要朝我借钱，然后他说他要给我转账。 没问题， 当时我 你把收款直接说好，你说完我把现金给你。 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大家想更多的这种事情反映到你的脑子里面，第一反应就是他可能是骗子。 嗯， 第一反应99%都应该是这样， 因为你想 可能有问题， 在服务区出现。 你想啊，首先在服务区大家都是出门， 对， 怎么可能身上 不 带钱？不 带钱呢？ 但我上次真有个弟弟就没带钱，但是他特别实在。比如说我要是找你，我没有现金了，我需要用钱买东西，那我说大哥，我那个拿微信我给你转个账，你给我2万块钱现金行不行？我肯定我先把钱给你啊。 但是这个微信转账这事儿听起来也挺危险的。 所以说这种事情吧，大家都是遇到没有关系，不用害怕， 冷静处理， 脑子多转个弯就能想明白。 嗯 啊，所以说你刚才说的 这 件事情， 如果遇到这个，请你先出示身份证、银行卡。 就是刚才咱洪城一开始说的这个情况， 是个社会新闻。 对新闻，我这个视频我看了 啊、嗯， 这我看了，其实很明摆着，他就是在骗人， 骗子， 对，就是骗人。嗯、你看后续，当警察，因为交警是通过那个监控可以看到的，嗯、然后直接去开着车的时候，那个女子看到警车开过来，迅速上车就跑了。 哦。这事儿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的人可能现在在高速上面，然后截停你车，然后管你借钱。然后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嗯， 我觉得处理这个情况，然后你们聪明的你们一定会知道怎么做的，我不教你怎么办。 是，但是这个如果善良一点讲，真的应该是大家多帮助一下他人，但是也帮助他人的时候要有警惕心吧。 对，怀着一颗智慧的心， 对， 尝试去帮助 别人。我们还是要怎么说，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然后选择一个好的方式，因为真的有可能会有需要帮助的人。 但在高速上这种地方，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无论是你去帮人也好，一切都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 哎，对， 比如说你看800米前面有辆车，他打着双闪招手，那么你提前把双闪打开，稳稳当当慢慢停到这样的所谓的应急车道，看看怎么如何安全的处理一个。 如果在高速公路的大中间有人管你招手借车，他可能是疯了。 那你还是躲一下吧。 对， 嗯， 开玩笑。我们下面这条新闻也挺逗的，是孩子划伤了8辆奥迪，要赔20万。这件事儿我们之前一直讨论了好久。这我是觉得这不赖孩子。 嗯。 咱们先说这个事件， 先说事儿、嗯。 对，江苏的张先生带着自己10岁的儿子，开心的在 4S 店买车，然后不料一会儿功夫，孩子竟用手中的玩具展示在车上划着玩，还一连划伤了8辆进口的奥迪车。 没错， 结果车还没买，张先生就先面临着20万的巨额赔款。 嗯， 我觉得这个，你先说你们两个觉得这个事儿是什么情况吧。这个事儿好像在国外 欠揍， 对，在国外也有什么写 I love you my daddy 在车上。 这事儿我先说我的看法啊，熊孩子肯定有一熊爹或者熊妈， 嗯， 咱别不愿意听啊，就是如果这孩子既然能做出来这个事儿，那么平常咱们在对这方面的教育肯定就没有做到，那么出了这个事情，首先我觉得这20万的单咱得买，因为你想说我无意中把别人车撞了，那我是不是该走保险走保险，该赔钱我得赔钱，我们家孩子不懂事儿，把你们家车给划了，我就得应该先赔这个钱，回头我再说我孩子的事儿。 其实这个洪城我觉得他上升有点远，他上升到了教育的问题、 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看管性的问题，因为孩子的天性就是猎奇的、 哎、对 就跟他在墙上画什么，他对车是没概念的，他觉得哎，这就是我的一个画板，他可能想得很单纯、 嗯、 但你作为家长来讲，你没有尽到你看管的责任。 对， 因为 你孩子陪同家长去 4S 店这件事儿本身我是不太赞成的。 这也不是儿童乐园， 因为 再说 4S 店有那种专门小孩玩的区域，你要给孩子送到那儿，我相信他你还买车来，人家不可能不接待。 我是觉得在孩子没有成年的时候你带孩子去买车这事儿本来就有点儿不太妥当，真的是。 其实我们看这新闻，他是这个张先生的儿子已经有十岁了，十岁的孩子其实也不小了，很多道理他都明白。那么我觉得他能做出这样的举动，拿着玩具在展厅里滑车，确实是属于家长平时的一个教育确实是没有到位，不太到位。确实不光是要罚款，就是这个赔偿是肯定要赔的了，这是肯定的。平时我觉得应该也是自身的家长做父母也应该多检讨一下自己。前两天两会不是有人大的委员提出议案，要对马虎家长建议负刑责，就是负刑事责任。 哎，这个真的有 必 要。 就是我们 起码先进去蹲七天。 我们这是滑车，其实还好。我们其实平时看到很多新闻，都是看到有的孩子把孩子独自放在家里面，孩子最终出了很大很大的事。 对，把孩子锁在车里面， 对， 等等的， 闷死啊！这种就，这个委员建议的很好。这个其实这个家长确实要在平时对自身的言行啊，这个行为一定要 有一个规范。 对对对， 老车你要一定要规范你自己、啊。 对对对对 而且啊，千万不能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给你家车划了，咱家长一定要说认清一个道理。就别拿自己孩子说事儿，这时候先去道歉，别说哎呀孩子不懂事儿，你一说对面就立刻能火。 就是 你懂不懂事儿、 这个、 你不应该这么说，你应该先道歉。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孩子连划了八辆车店员都没有发现吗？这个也是店员也有一定责任、 啊。这个咱就细节咱就不用多说了，咱就说这一件事情上啊，确实孩子一定要加强管教，这是肯定的。 还有店员有的时候吧，管你们家孩子啊，就管这小孩说可以。他不一定听，你又不能动手。如果碰了，完。所以很多细节啊，这我还是哎，我问老车，我问你个问题，如果你们家孩子在你车上写了一个 "I love you, Daddy"， 拿螺丝刀划的，你怎么办？ 这车我就不卖了， 就 找一地儿我就 收藏 了。 对。 我估计我会天天跟我女儿哭，因为你把爸爸的车划烂了，所以爸爸吃不上饭了，爸爸把饭给你吃。哎，我孩子可能就不划我车了。 也不能是这样，这就跟我前一段朋友他家的孩子年龄也不大、喜欢砸电视、已经把就是他朋友家的电视砸坏了，然后回来又砸了自己电视，他就发了一个小视频，孩子在那儿就是被罚站，说你下次还砸不砸电视呢？孩子就特别委屈说我不砸电视了，然后第二天发说他又砸了。 所以教孩子这事儿啊，大家都难，但是难也得想办法办。我今天也抛给咱们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如果你们家的孩子在你家的车上面划了一个 I love you daddy 或者 I love you 妈妈，我就我爱你妈妈，我爱你爸爸，你有什么帮法好的方法去管教他吗？然后发微信告诉我们，我们来评选一个最佳方案，然后给你们推个微信啊。 我虽然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啊，但是毕竟划的不是我的车。我们收拾休息一会儿回来。 快车道福利再一次出击，接下来我给大家公布通关密码。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哈弗送红包。 参与喊红包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对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语音，喊出今天的通关密码哈弗送红包，这样就可以了。喊一次没有获奖没有关系，多喊几次相信自己一定能够中奖的。 另外要感谢哈弗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大家抓紧去喊吧。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行业内的信息啊。目前是面临北美贸易政策变化，汽车生产商希望特朗普政府对千里之外的中国市场采取强硬的态度。听起来确实是一条很强硬的新闻，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说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进口车进来不有关税嘛，然后前一段时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先生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创造一些公平的贸易竞争的环境， 就是不要用这些高额的关税来威胁国外的企业，就是希望呢中国政府能把这个行业的战略做一些处理，就是说白了免掉关税啊，或者不要关税，你发个推特就行了呗，你没事你管这么多干嘛？我们都没说进口车贵呢，真事儿。老车你怎么看？ 这个可能就这个它跟这个整个国内的汽车行业，我可能就是不太揣摩不到更深层次的一个用意，但是我 get 不到它的点。 对，我想到的是可能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在经济层面上的一个博弈，真的是这样。 嗯， 就是你我 就是 我举个例子啊，我觉得这个特朗普有点对内对外不一致。你想啊，特朗普前一段是不是威胁丰田说，你要是在墨西哥建厂，那你进来我就给你收高额关税，对吧？咱们国内现在是什么情况？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的进口车都收一定量的关税，这个大家这么多年你也都认了。今天出了什么事儿，你就站出来说这句话，你凭什么？对不对？我们中国的品牌去你们那儿，你敢告诉我你一分钱关税不收吗？是不是还威胁我们在美国建厂？然后今天你告诉我们要求不收你关税？ 这个 我知道这个理儿是不是这个理儿？对不对？ 好像有点不讲道理，红城的那个意思是吧？ 啊，对，你发推特你就发呗，那你没事儿，你要是出政令的话，那我 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就我就是我就不用管。 对，其实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尤其是中美这两个大国，我觉得真的是已经是就是在这个已经延伸到这个汽车领域了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总统先生发的这条言论。你有推特吗？ 我没有， 我有， 就是赶紧注册一个， 哎， 跟他艾特他一下， 就这么办，就这么定。 但是国内的推特是不被允许的呀。 那我翻墙吗？我 你非要在节目里说出来吗？ 我夫人是美国人，我可以以他的名义言论自由去跟特朗普先生对话，对吗？ 好，我多怕这期节目最后一段播不了，我们这个及时收手，好吧？不聊这个话题了。 好，大家，我们最后讲的其实是一段笑话啊。好，今天咱们节目呢就到这儿，也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八卦车市新闻，关注我们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嗯， 好，那今天节目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 披星戴月的奔波，只为山川，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有我远方。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